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广播剧《君有妻否》FT 的录制现场。 我在君有妻。 先来一下。剪掉，剪掉，剪掉，好。准备打板。可以开始 了。 主持人开场吧。 主持人开场吧。 主持人开场吧。 谁主持人？ 你啊？ 你俩互相主持吧。 我不是主持人啊，你是主持人啊。 可是我很做作哎。 没事。 你就做作，你就做作。 咱俩就这么熟了。对， 就你多做作没见过呢，这里的人你多， 你让我看看你有多做作。 对呀、啊， 没关系， 你这一口一个好哥， 没事，来吧来吧， 做作你就直接来吧， 行。不对，我应该 来了，我来 你自己看， 什么东西我们要的。好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广播剧《君有妻否》FT 的录制现场。我是主持人陈张海康，今天我有幸的请到了我们剧组的两位主艺老师陈张海康和马正阳老师。哎、马正阳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光合积木配音工作室的马正阳，然后坐我边上的是这个。你来了 你要说你饰演的是谁。 我是我在君有妻否，重新来一下 吧。啊，剪掉剪掉剪掉。好啊，不剪不剪不剪，就留着吧。我看看大家到时候有多囧。好，准备开始了，重新来了， 重新来， 准备打板。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 你对主持人不尊重， 赶出去。 好，不闹了啊。大家好，欢迎来到广播剧《君有妻否》FT 的录制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张泰康。我在广播剧《君有妻否》里面录的是苏世玉啊。现在接下来我们请到了另外一位主艺老师，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光合积木的配音演员马正阳，我在《君有妻否》广播剧中饰演的是楚明允。 好，欢迎。坐在我左手边的这位是我们的。你是 DJ drop the beat， 左手边的这位是我们的监制、作词以及我们的制作人一九，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九。 好，非常的帅。哎，我的 坐在一九边上的是， 坐在一九左手边的是我们的编剧老师，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姐姐，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蝴蝶。 好，虽然没有听清她叫什么，但是欢迎。 欢迎。 好，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流程。那么我们的好来，让制作人可以，你可以往下说了吧。这个开场难不难，炸不炸？给我把炸的音乐多铺一点啊，到时候。 行。 不行。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进行一个评论区的提问和祝福，我们筛出来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对，我们现在要 让我看看有多有意思。 行，首先是比较常规的问题，想问问两位老师心目中的楚楚苏苏分别是什么样子呢？ 一个鼻子两眼儿。 其实我觉得 搁这搁这的。 其实我觉得提出来这个问题的小朋友啊，不是叫什么朋友，你的这个昵称，我就觉得你的这个，我就觉得已经非常符合了，楚楚动人，又。有苏苏的来这两位感觉，就让我感觉到，就这是这两位给我的感觉。当然，我觉得我自己录的还可以了，还凑合。 就是他就是想， 我觉得苏苏倒是偏向楚楚动人的那个， 是吗？ 对，然后楚楚反而是那个有点苏苏的那个。 会还是马老师会？ 没有没有没有， 会还是马老师会？一会儿有个重大的问题，我要听一下。 你已经就是提前剧透了。 那你们制作组觉得我们这个回答怎么样？是，其实他蛮贴切的，对吧？其实这么想， 确实确实， 就是他这么问的话，可能就是想让你们怎么回，但你们回这个 也没问题， 对， 没有毛病。好，下一个 没毛病， 下一个问题。 那提问两位主力老师，在接到剧本的时候，对自己角色的初印象是什么呢？然后现在在完结之后呢，对自己的角色有没有改观或者是新的认识呢？ 嗯，马老师先。 还好吧，我觉得这个角色初印象给我的感觉有点疯疯的，然后不着调，不着调会更多一点。对，然后后面发现这个人心里是有谱的，这个就是凡事。看似不着调的背后全都是这个老谋深算和运筹帷幄，对，就是我做这个事儿我是有数的。 其实还蛮贴切的。 是的。 那我刚开始觉得我这个角色 初印象阴阴的，阴险的阴，阴阴的，觉得嗯，他是不是想谋朝篡位啊？就看试音词那段的时候， 完了， 后来发现哦，不是，他是那个他的声线的感觉，他会有一点冷冷的，其实主要是冷，第一感觉给我的是冷，后来发现这个人他确实是冷，但是他会也有他温暖的一面， 确实， 对。到最后给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像一，怎么讲，一个食物，冰煮羊肉。哎，为什么说冰煮？我饿了， 是不是想吃 了。我以为他会往什么，就是那种什么糯米糍啊，就是那种冰冰皮、冰皮。 哎，对对，就是那种那种。 他给我来个冰煮羊肉， 我想吃肉。 我看看你、 啊， 就一开始冷哈， 对， 然后过一阵子一会儿就热乎、哦， 好吃好吃， 然后越来越热乎，是吧？啊，倒是挺贴切。 对对，反正就是。对，后来给我的感觉就哦，原来这个人心里他有大义，有国家，有温柔，有他的情全在心里包含着，但是他会对他执着的人执着的事儿去表现出来，挺好的，非常喜欢。 那我按你这个说法呢，我那角色像个川粉。 哎， 就是你第一反应，他觉得他好硬啊， 好 硬啊， 哎、 好 上头、 啊。对，然后又越煮的发现他，哎，他其实挺软的，心儿挺软的， 那个紫薯川粉，紫薯川粉就那个， 你真的很喜欢紫色。 他结合一下，不是你身上穿的不也是紫色吗？ 蛮好蛮好。 他可能眼神就过去了。 哎、 紫薯川粉 挺好，嗯。 行，那下一个问题，想问问两位老师，在录制中会不会觉得自己与这个角色产生一些共鸣，或者是性格方面有一点点相似之处呢？ 性格方面像，其实我之前在直播的时候，如果有热心的听众啊，其实有聊过，其实在苏苏他有一段他是查案的时候，他查出来这个案子其实和自己的一个亲戚好像是有一点点关系，他是一个主谋，其实那一段我觉得是有点共鸣啊，当然我亲戚没犯事啊，那个我是说我是说作为天秤座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时候，他有时但他是我是天秤座啊，就是他我的那些有时候我会觉得我挺不留情面挺无情的，但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你错了就错了，原则上的事情你犯了错的时候你不值得同情，我就这么理解的，不管再亲的人我是这么理解的，但是呢我当我配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他，因为他表面上的处理以及他但他内心是两个反向的，就是他的痛苦必须忍着，但他要把这个事情是按照正确的方向去做了，对，我是觉得这一点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有感触的。然后还有一段就是放灯的那段，其实他总体来讲呢，我觉得他是一个相对有时候比较被动的一个人，他很多东西他需要楚明宇去把他捂热了，把他捂热，然后他去打开自己的心，所以像那段的时候非常的有捂热的感觉。 但是这个角色虽然说他这方面看上去被动，但我感觉在这段关系中他才是掌握主动的那一个， 他只是没有什么具体， 所以这才是高手。 确实，你又懂了。 确实， 那不都还是我们楚楚宠着的吗？ 哎呀，我 这东西那不都是宠出来的吗？哎呀， 该楚老该楚老师干嘛老师干嘛老师 其实我跟他性格像的不多，相对像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热乎点吧， 对，我们杨就比较可爱那种 热乎点。然后你非说有共鸣的话，就是那种 吃的 啊，这方面倒是可以，但他吃那些我都不太喜欢吃，就他特别像那种什么，就是网上那些什么教练就会说，你如果要吃零食就吃一点健康的，每次嚼点坚果，然后就会我每次想到这个我就会想起就是想起就是楚楚没事啊，瓜子啊莲子啊，就是这种。对对对对，是总想这个， 可能也是因为古代没有垃圾食品， 对， 他应该就开始薯片。 我之前 他 垃圾食品也是吃一些， 我是之前跟就我们作者文文，然后我们俩经常也会聊天嘛，然后有时候我可能就是有一天晚上煮了一碗螺蛳粉，我是拿那种大海碗煮的，我饭量大嘛，煮完之后我就太忍说，我觉得楚明宇应该会喜欢这个东西，他说哎呀就是可惜孩子啊，就是没有生在这个年代吃不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更多我觉得这个角色的共鸣其实也是来自于他的一种主动，然后他凡事的话我觉得他是那种做事会，如果说这个事啊，但凡有一分希望我都会把这个事做到十分的那种性格，然后其实他还蛮累的，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他其实背负着还是蛮多东西的、 嗯、 这是我相对来讲我觉得比较有共鸣的点、 嗯、 就是经常会觉得活得好累啊，就是那种感觉啊、哦，天哪， 怜惜孩子。 嗯， 下一题，两位老师在录制中有没有在某一个剧情点感受到对方的角色的魅力呢？ 对方角色， 对方角色。 其实这种来讲，我和马老师做对的时候，那不是不只是一个点，那很多点，比如说 对对， 比如说十个剧情，但至少有八个，你会感觉这个人很有魅力。对， 他这种东西都是在剧情里面有来有回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 很爽，是吧？ 对啊。 对, 对，就是会让你真的进入到那个世界， 嗯， 就是一下哎，脑子里面就是那个画面了。 对，于我而言，更多的可能不是某个点，就是一个非常慢热的一个过程，就是等你回过神来，发现一切都已经这个样子的这种感觉，会多一点。 嗯，对，其实挺多的、 嗯、 这样的。 嗯， 就是总结一下，就是太多了，不知道说哪个。嗯， 就太多，你要我真的形容，就很多场次都有啊，比我刚才说的两场。包括那放灯那场， 嗯， 其实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场次， 嗯， 当然像类似的还有很多，比如说，吵架， 嗯， 哦，吵架， 吵架，赌气， 哦， 也有啊。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角色最吸引我的魅力点，就是不仅是同一个人，不是某一个人的魅力点，在他们两个都是搞事业的， 确实是啊， 对，这两个人都非常喜欢搞。 如果没有事业心的话，就是他们两个这方面不会太大 的冲突。对，就这种吵架归吵架，那我也得先搞事业，你不能碍着我搞我的事儿。就是他们两个这互相之间的这种东西， 对， 其实还蛮有魅力的。不要恋爱脑，不要恋爱脑。 好，下一题、 嗯， 好，这个你来问吧，就是对吧、 啊？这个问题啊，我刚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问题简直是神来之笔啊，来。 请问马老师之前说过觉得楚楚还可以录得更坏坏的，可以详细的描述一下那种坏坏是什么样的坏坏吗？如果再录一次楚楚的坏坏，要选择用怎么样的诠释方式呢？ 好，来，我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 我根本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说把楚楚录得更坏坏。 你要怎么样再更坏坏一点呢？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就觉得前期的时候可能会有点不够疯，因为我当时在录的时候，我因为满脑袋在想 OK 吧，真的没问题吧，然后后面时候就哎没问题没问题，让他疯， 那就 是 再疯一点。 对对， 就再疯一点， 前面的时候 啊，明白、那是我理解错了吗？ 那后面的时候 啊，你在想什么东西？你 我没有想什么东西啊， 你肯定想的不一样的东西。 没有啊， 你好兴奋啊！ 我没有、 啊。你刚刚的兴奋程度跟他那个回答完全 不 能正比。 不是，我是作为一个配音演员的一个直觉，就觉得嗯。原来马老师在表现坏坏的这个方式上有这么多种，想学习一下。嗯，其实就是再疯一点，对吧？前面太斯文了，是吧？ 对对对对， 明白明白。 好， 没事，我想的就是这个点，是不是？ 行，你看我 信 吗？懂了。 然后呢，后半句，你来问他。 好，请问太康康鸭老师，以你的角度，觉得苏苏在祠堂里的那几天在想些什么呢？ 他可能在想着怎么样才能楚楚动人一点吧。 在想楚楚怎么那么坏坏。 连起来 了 是这意思吗？ 搁这搁这啊。嗯，两位老师对于楚苏两人最终能够终成眷属的契机有什么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吗？ 嗯，契机我其实说实话没有感觉到，就是我觉得这两个人只要他们先把事情就是先把事业搞好，他们两个一定会在一起的，就是啊，对啊，没有问题啊，这两个人都挺好的人，就是两个这黄花大小伙的，就是对吧，就是你们先把事业搞好了，只要你们不要犯一些低级错误，什么把爱情放在了事业的前面，把事业搞好，你们两个之后再谈恋爱是没有问题的嘛。对，就跟 明白，有基础啊， 对，就 有很好的基础， 有一些高级的理 解，顺理成章， 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对，我第一反应是这样的，就是也需要什么契机吗？这两个人都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 像他俩不需要契机，两个主角他是必然的结果。 对对。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从一个很客观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两个人的性格是非常合适的。 对。 就是互补的。 对对。 你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就是在很多阶段里面。苏世玉从开头对他是那个态度，到中间又转了一个态度。 对， 但是呢，偏偏碰上了楚明允这样手段高超的人，所以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蛮性格互补的，因为 的确是后来是改观了他，改变了他，同时也成就了两个人。 包括说他们两个搞事业，就是这个事儿，他们两个其实对事业上也会有很多属于他们自己不同的理解。 对对对， 他们之所以能互补，也是完全来自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互相尊重。 嗯， 我虽然真的我要气死了，我走，但是我尊重你，你其实搞你的，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那就蛮好的。 好配一对男的。 对。 像一个班的一个班里面的班长和副班长，然后他们两个有不同的见解，但是班长就说你这再死不小，你不能把老师给推了。然后这个副班长就觉得不行，老师说的不对，我们一定要干他。然后后面就打赢了之后把老师推了，然后我自己上当老师。 听你这个形容，这个剧就没法看了。 这 是什么剧？ 逃学威龙吗？ 但是楚明允他的， 然后班长上了位就说：“哎呀，你们自习吧，我想跟副班长出去玩，是吧？”真的假的？怎么你们自习吧，我想跟副班长出去玩？ 那先培养一个新班长， 就先培养一个新班长，然后把这个班的成绩拉高了之后，我就可以出去玩。 你长大之后是不是想当老师呀？ 哎、 是吗？那养他吧。然后等他差不多大了之后，走吧，我们退吧。 野望有点小，就应该当校长。 校长。话题跳过太可怕了。 下一题。 嗯， 如果有机会和角色对话，最想和自己的角色以及对方的角色说什么呢？可以稍微提炼一点。 如果有机会和角色对话，最想和自己的角色和或者对方的角色和角色对话，我是觉得可以觉得，对，可以觉得苏苏可以不用那么的累。我有时候觉得他其实比较累，他有因为他需要顾及的东西太多了。其实对，其实其实他心里的痛苦其实非常大的。那其实有时候人可以换一个角度想的话，其实不用那么痛苦。但他可能人就是这个性格，所幸他们最后的结果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还蛮好的。那至于对楚明允的话，其实要他很让我想起来。比较小时候的自己，因为他身上有一个非常少年的那个冲劲，以及他的那个很直接的表达自己的一些地方，他其实是一个很赤子之心的一个人，所以我是觉得挺好的，就是对，能够让人很有感触，很青春，对。 嗯，哎呀了，冷笑什么意思啊？ 我这种社恐根本不敢跟他说，我说啥呀？我跟他俩说啥就、 有机会叫他，叫躲过去。 就感觉像突然有一天，就周杰伦站在你面前，我也不知道跟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你好， 你 好， 你 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你 好， 你好， 我打这边过，拜拜。 对，就差不多吧，就是我也不知道说啥，就是聊聊吃的。 可以，我觉得其实他肯定非常愿意。 可以聊到你怎么做吃的 共识。 聊聊，我家也挺漂亮，你们没事可以来，欢迎你们来河南玩。 打广告， 欢迎你们来河南玩。这个 好，想问两位老师，会用哪一种花来形容自己和对方的角色？ 这个太难了，就认识那几个花。 没有，你刚刚说挺 好 的。 这真 的 好难 呀、啊！你刚刚说 的 挺好 的。好难、啊、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刚才开玩笑的，两个山茶花跟白莲花。 你说谁是白莲花？ 没有，瞎说的，瞎说。我就认识这么几个花，不要锤我。 你呢？ 如果要形容苏苏的话，梅花，梅花香自古 寒来。哎，你看这就有文化，人家这文化， 你 看我说的是啥？ 你看，如果要形容楚明允的话， 嗯， 刚为什么会想到牵牛花？ 为什么？ 牵牛花？ 可能那个牵字，因为感觉他其实很多时候他会带着苏苏， 他就一直缠在苏苏上， 那是爬山虎， 没有吧？就牵牛花不 是 有点缠在 里面，对，就是那种感觉，是那种引领的人，对，因为其实苏苏他有一点闷闷的，我是觉得他有一点这样，对， 真会说话， 但是 你 怎么说还是觉得骚起来。 你退出之后打算从事一些文字学工作吗？我们可以 这个太厉害了，他这个对花的理解比我深多了， 不打算。继续先配音吧。 然后要是穿进军籍的世界，从第一季第一集开始，觉得自己能撑多少集呢？觉得 其实就看你想做什么角色，对吧？ 可以给自己一个重新。 你觉得 我在首都，我觉得我能活到最后。 我要是在边境，我觉得不太行。 啊，你说打仗是吧？ 对，我要是在凉州，你说这事儿 不对。你在首都整天和人家勾心斗角的，那你 看 对吧？ 什么角色了？ 当官嘛， 看什么角色？ 我不当官， 开个店对吧？ 对 呀， 其实可以一直活下去啊。 当个卖艺的， 弄卖吃的，然后成天往那个 可以一直活下去啊。 往那个楚明宇家那里卖吃的， 就是我们那些小设定嘛，就是那些像什么糖铺，对吧？就是给谁供呢？给楚府供，给太尉府供，对吧？ 听起来特别像穿越文，就楚大人，你吃过马卡龙吗？就是那种，就是那种。 楚大人，你吃过螺蛳粉吗？ 这可以问。 哎，那还可以。 对，我觉得我应该也会活得蛮久的，就是。 你想什么角色？ 我是那种与世无争的那种，我不。 你直接住深山老林了呗？ 我不，我一定要去那个江南地方的，然后就在那就哎，该吃吃，该喝喝。看看人家放放花，我觉得我就是那个看人家放花的人。 嗯， 那收入就是 收入 靠什么维生呢？就是我们好歹还开店，你这要怎么生活呢？ 靠忽悠， 江湖骗， 江湖骗， 就采菊东篱下， 靠忽悠，我们就靠忽悠， 自给自足， 对 对。 笑死我了！ 要是有机会送楚苏一样礼物，家乡守信，两位老师会选择送什么呢？各自的家乡 是牡丹饼， 我也是。 我家乡没 什么，虽然我不吃，但是我觉得听见像是楚大人会喜欢吃。 我家乡没什么手信，我直接一碗热干面端过去了，吃个热干面。 你感觉 上次说的那个 苏大人的人设， 那就牡丹饼吧，牡丹饼蛮合适的， 怪刺激的。 嗯。 想问问老师们，如果把楚苏动物化，他们分别会是什么动物？ 哎呀，好难啊！这个，我来想一想啊。如果把楚苏，我首先这个苏氏玉这个角色动物化，这太难想了吧？ 楚大人还好吧？狐狸吧？ 那苏氏玉是孔雀。 两位老师不要眼神交流，不要作弊。 苏氏 玉，我们这没有作弊、啊。 我真心觉得苏氏玉是 孔 雀。孔 雀， 嗯。 太平啊， 我不是觉得他对，因为主要是他平常是把自己藏着的，你只有他看到喜欢的人，他就把自己打开。我是觉得他比较适合这个。但是你刚才说楚明宇是什么 狐狸？没蛮好的， 一个孔雀看到那个狐狸， 蛮好的，存在一个非常棒的捕食关系。 打起来， 可以。我刚脑补了一下，还不错。 主要我印象中对孔雀太平只有一张动图， 就是那个， 对，这个 其实我第一脑子里面出现了，我说，苏氏玉冷冷的冷的，企鹅，但是我感觉它不像，因为企鹅 在这儿呢， 企鹅呆呆，企鹅呆呆的，知道吧？ 企鹅在你旁边呢。 什么？ 下一题， 嗯， 请问两位老师对君有疾否的结局有什么想法呢？ 没想法，挺好的， 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当时知道这个结局之后，异常的开心啊！ 我也不能说这个国家应该走向民主，是不是？ 没有， 就是这就有点大。 我一看到结局两个字，开心呐、啊，马上 收工 了，要杀青了。 对呀、啊。 好嘞，请问两位老师对剧里哪几个地方的印象最深刻？觉得哪个算是名场面？就是你们认为的名场面？ 哎呀妈呀，我这名场面就捅刀那会儿把我拉的拉的 在那个什么什么楼那个什么什么楼，楚大人在那个远处眺望。 你叫什么楼？ 没事，你听清楚很重要。因为那个楼没名字， 就叫 没名楼。 对， 无名楼 啊，那也不必 在那个楼。然后还有就是在 亭子里 放灯， 喝醉了。 对， 我觉得那场我那场印象蛮深的。 对，然后哄 第一季第一季结尾， 对，每当他喝醉，苏氏玉就要表露心情。 哦， 是他断片了， 身上就是缺， 就趁他断片 又 说， 对，就故意的。 一醒他就是那个态度，不醒他就是那个态度。 难得两季唯一主动一次他断片了，也是一位妙人。 哎呀，酒量不行啊。 好，下一个问题。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军籍，老师们会先想到哪个词呢？在两季中，两位主角非常挣扎的互相深爱，却立场对立， 可以听听两位老师在处理这种内心戏时候的想法或者感受吗？ 马老师， 我想不到什么词形容军籍音乐剧。 你把他的词抢了。 其实我想说的是唯美，唯美， 唯美音乐剧， 唯美。就是对，这个这是他这个剧给我的感觉，不管从海报、从音乐，还是从整个剧的感觉，就是这个感觉。但你要我是最后对立是吧？ 对，对立，但深爱，但对立，这种时候你内心会是怎么想处理它？ 就是 纠 结，纠 结了， 就是纠结，要根据当时的场景然后来决定。他俩天天就是那种见了面又得聊，又不能聊，又想见又不想见，然后见了面也不知道聊啥，然后聊了还聊不开心，然后又想聊，就是那种纠结劲。 我告诉你，这深刻的表明的一个事实，就是爱人不要在一个单位工作，真的是。 哎，你说的这个有道理，我跟你讲，真的有道理。 对， 不要搞办公室恋情， 就不要在一个单位，就是容易有分歧，影响心情。 对对对，最后一定要培养新， 就一定要这个职业分开。 新班长， 一定要职业分开。 然后他们干的不好的话，这班长第二天副班长不来了，你老师 太打扰了。真的，哎呀，这不要在一个单位。 对，不要共事，不要在一个单位共事。 你说的太对了。 禁止办公室恋情， 最好工种也不要冲突。 确实， 像这个 对 吧？他们两个不能都说。干同一件事儿， 对。 然后到后来就一个变成皇上，一个变成皇上的秘书。 皇上的秘书，那不是我吗？整天在那把圣旨快给我写一下。然后我一起来，我就开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然后开始分田令怎么写，这个怎么写，那个怎么写。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是皇上了？ 没有，我觉得自己是皇上的秘书。 好。好奇纵酒飞雪楼的那段戏，看原著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张力，想知道老师们在处理这场戏的节奏把控还有情绪表达上， 我觉得太专业了， 是考虑和设计的。 马老师， 我觉得这都是就是对戏对出来的，很多东西设计不出来的， 看着词儿就这么念，这么配， 就是看词，脑子里面就已经有画面了， 就开始配了。 对，就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得跟你的对手搭呀。 对， 对，很多东西都是跟对手搭出来的。然后 是，很多时候是临场的反应感受之后赶紧出来，就是这样。 往往比如说这个设计，有时候两个设计没设计到一个面上， 对， 就很尴尬。 总结就是没有提前处理，但是临场的时候就需要磨，然后需要靠默契来对。 对，其实就是临场的感受 和 表达， 以及当初的选角词是什么。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还记不记得？ 不记得了， 我也有点忘了，我只记得我很阴。 你就说你不记得，你也有点忘了，这话术谁呢？对呀，我记得，不是我记得，是我带了。 真有你的 啊！ 你想干嘛？ 真有 你！ 你 想干嘛？ 没有，当初的选角词吧，是苏时玉的，是那个。唯有沦陷者愚不可及， 我有沦陷者愚不可及， 那一点印象没有。 他的词儿你为什么有点 印象？对，我想起来了。是因为这个人说自己不会动心，然后一会儿我又觉得啊不行，好像又动心了，哎，就自己在那感叹，我又沦陷这愚不可及，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就 现在咋说来？现在不是有一个什么特别像这个，特别像这句话的那个，智者不入爱河，什么建设什么美好中国，对， 突然就有点跟正苗 格局打开， 突然就有点抖音那种。智者不入爱河，就是那种 一个 BGM 就要在这个时候放起来。想请问两位主义老师，觉得最难把握的情感部分分别是哪段呢？然后合作期间有搞笑或者感动的小事吗？ 搞笑或感动，最难把握的是，其实有一些部分是，苏世玉。他很多时候他都是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他都不是完全一致，他大多的部分的时候在压抑和隐藏，所以而且他有些话是反着说的，就是可能有一些如果楚明宇这时候没有 get 到的话，其实就这个就很难受了，这个东西可能他说的是我你赶紧走说的这个，但是他用的是你不要走的语气说的这个话，但类似的东西特别多，所以这是其实是比较难受的一个事儿。说实话，我是挺难受的，就不直接说了这个。但楚明宇是一个太直接的人。对，下一个问题是什么？这不是有两个吗？ 有 合作期间有搞笑或者感动的小事吗？ 搞笑花絮里面太多了。 对， 还有些是没有剪辑花絮，那是不能播的。 我记得我们俩在交流那个加热屁垫。 可是你说的真的说了好多遍。就是、 那真的很好，那天太冷了，那个棚太冷了。 对对对。 哎呦，我带那个，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幸福，我坐在上面。 对，我后来让我感受了一下那个幸福，太幸福了。后来马老师拍节目都带着那个。 你说给我做吧，给我做吧。 对，是好用，好用，好用。 真的好用，真的。 嗯，马老师。 我觉得其实、对于楚大人来说，他相对来讲比较难的部分其实是他的很多搞事业的时候的东西，其实就是他很多时候他藏得很深，压的东西很多，然后这些情绪你又不能表达出来，你又得 装清 楚，就是那种傻，就是那种台词，就是你要说你心里的那个支点你一定要建立好。 嗯， 对，这个人是小人物，那个人是重要的人，这是我这会儿在复仇，然后这个人无所谓，就是这种啊，就是捋这些东西特别。 平时他表面太轻巧了，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需要一个往反方向沉淀， 对对对， 就会比较难把握。 对对对。 想问一下两位老师，本身性格和处处相差很大的话，是怎么样快速进入角色的？第一次合作这类题材的作品，对对方有什么评价吗？好呢，对方 你说对方是对马老师评价吗？ 对啊， 稳当的不得了，真的是稳当的不得了。刚因为和刚才那个挺像的，说你有哪一刻觉得这个人物身上很有魅力吗？ 嗯， 马老师来配的话，我跟你说十场戏起码八场戏你会觉得这个人物是很有魅力的。 哦，就全都是魅，就因为是他配的，所以就全都是魅。 因为说说句实话，这个跳到配音上面来，没有马老师谦虚了，是真话真话真话。因为是真的，因为那个当初开始我知道是马老师来配楚明宇之后，其实就觉得挺好的，因为这样至少代表上这个剧已经，至少这个角色我觉得很稳了，然后我自己怎么处理他也能马上反应过来去往下去配，其实这样就很好，我觉得这种合作方式就很好。总体来讲我是觉得 比较放心一点，就会比较放心一点， 不是说放心不放心吧，其实还就放心太低级了，我觉得就已经是很满意的状态 了。 很满意的状态了。我们也说你低级啊，我是说我没有说你低级，我说这个形容词不常用啊。对， 你像我的话，我会觉得就是一般来说，比如说快速进入其实也没有特别快速，我们都是一场情况啊，第一场第三场， 对对对， 第二场第三场，落第三场差不多顺利，然后给我们把第一场再摆一下， 对对对， 就有点像这种感觉的，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在调的。其实我们 跟高哥是一样的。 对，其实我们没有说有一个什么要求，说我们需要快速的进入角色，这些东西其实这个戏就是慢慢磨出来的。 对， 就可能就其实听众的角度，大家会觉得直接就录好了，但是感觉这种情况不是很常见。 对，其实我们背后就是要把同一个东西要打磨蛮久的。 嗯， 真的。 重场戏吧，重场戏其实就得研究一下。对， 泰康老师也是这个老相识了。 对对对，其实认识很久了。 对，然后听到泰康老师之后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也是第一次跟泰康老师合作这类题材的作品。 对对对。 对，然后泰康老师给我的感觉就是啊，多年不见，声音也确实是 老了。 炉火纯青，运用了炉火纯青，就是一开口就是那个啊，那个冰冷的范儿，就是我出来就太稳当了，我真的出不来，就是哎，一下这个角色有了支点，搞得我也有了支点，然后我东西，泰康老师一开口，我入戏一大半，真的特别棒， 捧的，就是 哎，大家都是互相那个，但确实是这样的， 这种对对方肯定也是互相之间的一个较劲， 对对对。相互激励，相互激励， 可以。 锵锵锵锵， 锵锵锵锵， 锵锵锵锵， 你来。 恭喜病保正式完结。我觉得楚苏之间最大的障碍就是道不同吧。想问问两位老师，现实中有没有那种和自己三观爱好特别特别特别合的人？ 你这是讨论私生活啊。 没有，人家还有后半句呢。如果自己和朋友存在分歧，通常是要听他的，还是说选择听 说服他？ 对，你们要选择沟通，还是直接听从？ 那沟通啊，肯定要沟通啊。对啊，这 小孩子才直接说服呢。 对啊， 你要沟通的。 沟通啊。 对，就是 你看什么情况嘛，比如今天中午吃什么，吃粉还是吃面，那随便。 嗯， 对不对？这没问题。那你说你真遇上一些比较大的事儿呢，就是这一场我偏要这么录，那是不是得先沟通一下，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录？ 对对对。 对呀、 啊，其实不只是说录音吧，比方说平常生活中，他只要说原则上他没有犯问题，他的道德上他没有犯问题，我们都采用一个沟通的方式，因为要尊重他的想法。但如果这个人他犯错了或者是怎么样，我其实就得蛮严重的这个事儿，一般都会采用沟通。有三观合的也有三观不合的，不合我们就去沟通，然后就去交流。 道德上犯了问题你也可以跟他沟通，你为什么要这么干？我总觉得你听见我们不沟通，我这110把你抓 死。你犯了问题，对不起，我把你交给警察。这就是苏世玉。 就是 对，这就是苏世玉。 自首 很苏啊。 我把你交给警察。 我这边有个亲戚。 是我叔。我婶在门口的，拖走。 我建议你还是自首吧。 嗯，那下一题。哎呀，下一题。 下一题 你来问吧。 啊。啊，有。想知道马老师叫苏哥哥的时候有没有一点点的羞涩呢？以及泰康老师第一次有没有站反 CP， 觉得苏哥哥有可能 不是这首歌 是一个 这么烫嘴吗？这个这么烫嘴吗？ 对自己有正确的定位？ 没有没有，他们老觉得我 很介意。 等着你跟我等着。 没事没事。 这个，马老师觉得 哎呀， 剪不进去，我跟你讲，剪不进去。 没事没事，把这名字逼掉。没事，自己往里面玩去。马老师叫苏哥哥的时候有没有一点羞涩？其实还好，这种东西就是这种 play 玩，就是对面要羞涩。只要你就是那怎么说，你只要你不尴尬，尴尬就是那个 人， 对，尴尬就是别人。 生二回熟。 对，也是这个道理。 赵迪子觉得怪怪的，后面就开始放开， 后面就开始越来越自信了，各种叫法。 我可以再叫，再多叫几遍，两遍不够，我要叫十遍。 可以， 我能打十个。你不要跳进去，对吧？不要跳进去。 我当时我没有，我只是觉得，这角色可能就是冷吧。然后，对对对，就是我倒是真的没有，因为从一开始就 跟你说， 我就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对，但是还不这个，但我这个角色呢，他可能和我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角色，他可能有一些刚毅的部分或者冷的部分，对，他的确会让有时候包括声线的运用，他也比相对成熟一些， 比较像个， 对吧？ 对， 我 就喜欢这种扑朔迷离的感觉， 因为我已经看过很多人说 觉得 哎 呀， 我跟你站反了呢，但是听着哦，小楚确实很攻啊，就是、 一定要第二集的发现自己站反。 你 我都听了一季了， 应该不至于， 应该不听了一季了，还觉得他是公的话，那就怪了。 那他可能不是苏世玉本人，或者是陆清河本人。 啊，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当时讨论过这个问题，说大家就因为剧里面设定是老百姓啊，还有大臣都是战反的类型， 好像只有他自己没， 就是，只有一个人没有战反，那就是李延真。就是皇帝，因为我之前跟文文讨论过，我说我觉得他是没有战反吧，我说不对，他是觉得谁攻谁受无所谓，我知道你们俩那点东西，我知道，但是你俩谁攻谁受都可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大度的 CP 粉，他正了，他就是觉得我哥肯定不是一。两位老师在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剧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特别是看到名字叫君有疾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部剧是喜剧呢？ 有 真的有， 这个翻译过来就是你有病吗？ 对，你有病吗？还说这么文绉绉的。 对，真的，我当时没有想到最后出来的结果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 就还是比较偏正剧的。刚当时我觉得是不是古风搞笑剧啊， 就是上来就问， 所以已经不是偏正剧的程度了。 对啊， 喜剧成分真的不太多。 第一集上来就 你是不是有病？ 对， 你是有病吧？想问问两位老师，《军籍》第一季到第二季那么多那么多 OST 和主题曲，还有插曲，印象最深刻或者最喜欢的是哪一首？有没有其中有没有个人特别喜欢的一句歌词？ 万蝶振翅， 飞雪哥。 你看，我们一人说的。 你们还停留在第一季是吧？就是你们瞧不起第二季的音乐是吧？我明白了。 主要第一季给人感觉太深了， 你这就是抬杠。 对，我今天角色就是杠精。 对， 你这就是抬杠。 对，飞雪歌很好听，然后反正我个人喜欢的是万蝶振翅，然后还歌的话，飞雪歌、山月两尊我也很喜欢。第二季，好，我们来搜搜第二季。 对， 晚回来了是吧？ 伞下之人， 好听 的，不错。还有即将，哎，应该是马上要播出，已经播出了的那首歌曲。 你名字都记不住，行，那不还是东北腔了？ 寂寞沙洲冷， 我完了，我以后没办法面对这个歌词了。 我印象最深的飞雪歌里面就是那个吻你眼中的星河那，我觉得很好听。 嗯， 感觉要来一段了。 就是你就会听这首歌就很想啊，去西北看一看，去什么甘肃啊，去什么青海走一走，在那种戈壁上面。仰头看着天空上的星星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啊，就是那个地方的人的那种风情就出来了。 妙啊 妙啊， 你就是想出去玩，我懂了。 哎， 你就是杠， 我们就 是你就是 抬杠， 就是杠。你想去成都了？ 想去成都。 你想去吃火锅了？ 谁不想去呢？ 吃火锅。 可是成都漫展取消了。 两位老师在录制中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呢？ 刚不是说过， 刚说过了没？ 重点是后面那半句，录制期间对方最有趣的一个梗或者一次口误是什么？ 这哪记得那么清楚的？ 花絮， 花絮，花絮，花絮，找花絮， 我们都不剪 花絮，感觉被催了，那回去再剪， 回去再剪。 花絮里面很多内容的 啊，这个 怪一九啊，他不放出来给你们听， 哎，没有， 他故意的， 开始告黑状了。 没有，因为他自己剪他的手速就是这样的。哎， 就是我就是很慢嘛，那没有办法。下一题，据某知名配音演员陈叉叉康老师所透露，一开始准备让他配楚明宇，想向剧组求证一下是真的还是老师散布的谣言呢？你啥时候说的呀？ 我不是想让我配楚明宇，是我试过楚明宇。一开始的时候我试过楚明宇， 直播说的吗？ 对，我个人倾向配楚明宇。 我还 因为 我好像听了一下版本， 对， 你想配楚明宇。 因为后来发现没有选我，然后呢就配了苏世宇。当然现在觉得也不错了，也挺好的，因为每个人角色有每个角色的。 你想听一下这个事原本的样子吗？就是 你这么残忍吗？当着我的面说出拒绝我的理由。 哪有，哎，不是这样的，是当时约你这边的时候，我就是想好了，然后你那个声线在我脑子已经调好了，我就是来找你录苏世玉的。 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录苏世玉之前，就是因为广播剧我其实没有接太多，我录苏世玉之前我并没有用过这样的声线去录音。你要听我之前的广播剧可能是另外一种感觉的。 但其实我是我跟他的想法是高度一致的，就是我其实一开始听到你配苏世玉的时候，我会想 OK 很合适，对吧？ 他那声音是美貌度是完全在线， 有这味儿。 当时是这样，就是我没有听广播剧，因为广播剧大多数你的人设就是差很远，就是差很远的那种，你根本没法代入。我是从哪儿呢？从就是各种音频呀，像 B 站那种什么会有粉丝剪你的那种。 你真的是一个好用心的制作人、啊、 搜了一下，然后脑子里就大概能调到那种感觉，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 对、啊、 然后所以才约的你、啊、 所以我马上要联系 B 站，把我以后不想接的那个路线的音频全给我下架了，把我那些 哪有这样的。 对， 所以当时找你的时候其实就是想约你这个苏世玉的， 那 并不是说没有看上你陆楚明宇，是找你的时候就往那个方向去 的。你的这个这番说辞我接受。对， 因为当时我记得你说是你想试楚明宇，因为你可能觉得这个人设看起来好像比较鲜活一点点，对吧？ 不是，是 对吧？ 我觉得可能就你本身性格来说，你可能更喜欢这样的 啊，就是好久没有录那种直来直去的人， 因为你当时还不知道苏世玉这个人，其实他不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故事一样， 对， 他表面看起来好像很冷，然后白衣没有什么意思， 很好，我现在特别喜欢这种人，对， 掰过来了是吧？ 对， 掰过来。嗯，哦，请问泰康老师。请问两位老师觉得军籍是自己录过最什么的剧？最后泰康老师，你直播说的那些歌都学会了吗？ 我说过哪些歌？ 啊、 我遇山越，我就学会了呀。还跟你们唱过对吧？飞雪歌也唱过。对呀、啊，包括还来天地一滴血也唱过呀。 没错呢， 还有 你俩都不记得，没错，就是 哎， 主要是 哎， 这歌太多了。 咱们 制作组的这个歌啊，跟你讲太多了，学不过来呀，我还没学会，你又出新的了，你这咋学呢？ 一周一首。 对，之前看到大家有说，两位老师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歌，什么什么问，要不来问。 哎、我现在也记不 住。 太多了。 接上了。那个语调接上了。 当时我来问组里说，泰康说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什么歌。我说他绝对知道，因为当时的时候还没有起歌名，就是我只能甩一个作曲给你听，然后没有起歌名，最后我们出来的歌名可能组队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那个歌，对不上号， 嗯， 对吧？ 那确实， 其实是 很正常的， 其实是。 就比如说你那《还天地一滴血》， 对， 永远在那个群里面，主题曲甩过去，主题曲 啊，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是吧？ 是这样子的，对。 然后插曲第六集， 主要是还是一。终极的原因就是歌太多，真的太多了。 太多了， 你们这典型就是音乐剧。 音乐剧。 对。 属于王艺九的个人兴趣。 对，我们最开始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在第二集的时候，我还跟艺九提过，我说我们找一段，我们不搞长了，我们把它编一点音乐剧的形式进去，把它来表现一下。结果你没有实现， 因为你一说我就会想到 你没有 西湖美景三月天， 没有实现， 你还行，我满脑想冰雪奇缘，你知道两个人站在那突然开始， 不是啊，你们有兴趣我们就可以搞的， 我们可以搞个小番外玩一下， 可以啊，你说的啊，大家记好啊， 嗯、 这个饼是他画的， 等会我又不是制作人，你是制作人， 这个饼是他画的， 下来了，录下来了， 满脑子一开始就两个人一块谈恋爱， 好久没见，哎，可以玩一下， 就可以音乐响起来了， 你不想到那个。《新白娘子传奇》吗？就是两个人 两个人 唱， 边 出。 哎，好玩！因为我告诉你， 你玩这个钱， 配音圈没人这么玩过。 哎、 嗯， 那可以，我们就开始玩。 可以， 嗯、太吓人了。 你们自己说的啊。 没事，反正 玩 得 动， 反正也不是现场，可以修。 怪不得这么豪横。想问问两位老师，更会被病宝这种爱虐情深的感情打动，还是甜甜的不太波折的感情打动？ 这个。都打动， 就是甜甜的，它不能叫打动，那就是 甜到了，哎，好甜呐、啊，就是哎呀，好甜呐、啊，真好、啊。 之所以它叫打动，就是它先打你、啊， 对，但 是不 是？虐恋呢又比较纠结， 就让你产生了很多的思考、啊，就是回味，让你就是午夜梦回突然，啊，我的初大人和苏大人，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知道吗？ 马老师，这个不。咱们这个 FT 不拍视频可惜了，真的是， 连 后悔了， 一起在表演， 回去就画下来吧，就这个动作，不要画下来， 肢体表演， 对，这个还是不太一样。你要用打动这个词的话，肯定是虐恋情深比较打动，但你说个人喜好，喜欢听什么样剧的都行。 对对，这真的不是客套话。对于演员来讲，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如果长期配一种，其实会疲惫。就是 听一种我也累啊。 对，所以就 是不停的、 不停的角色要不停的切换，是这样子。当然，我一直觉得楚苏也有甜甜的时刻。 对， 对， 对， 虽然他们甜甜的时候有点掺了。 第三季什么时候出？ 完结了， 干嘛干嘛？就是逼人了是吧？ 喂，文老师， 要写吗？给你提供。 下一题， 哎，这是两位老师第一次合作，从第一季到第二季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这个问题问得好。 最大的感受从冬天录到夏天，对，就是人的状态不太一样。冬天，当年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夏天，哎哎哎，吃啥、啊？就是面包。你知道那个就是对， 挺好的，我挺喜欢广播剧 它的跨度时间长一点去录制。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不太喜欢说在三天之内、五天之内把一部剧全部录完。 感觉就是有点懵，我也不知道 你又可以回味，你又可以调整， 就对，是的，是的，就是 再回来再 全部录完，一是没法调整，二是如果说我们先慢慢录，慢慢录，可能整个跨度是一年。其实你这样，你感觉你和这个角色的人生其实走了一年的，但如果三天就走完，其实有点太快了。我 气氛会更高一点。 出了棚就忘了。 对，我觉得那种我很少接这样的戏， 很 少。 会很累。 对，很少 接这样的戏。三天下来经历一个人的一生。 不太累，你不想工作，那个月你就不想工作了，知道吗？ 就是今天， 啊、就是你不想工作， 就是上午你还笑嘻嘻，下午哭的跟那啥似的。 那个月， 然后晚上破镜重圆了，就是 这简直了，我。 想问问两位老师，对于陆清河的那个小剧场有什么感想吗？录的时候会不会有忍不住笑上？两位老师， 互换角色， 互换剧场，就那个《武林外传》 没有，就是那个妹子的脑洞里面 那个磕 CP 的那个。 对，然后他脑洞里面两个人角色是相反的。 对对。 我别的不知道，我觉得杨洋录的挺开心的。 我也觉得，我听出来的 在笑。 啊你。 记得了， 我也记得了。 给他放， 给他放。 什么？ 就现在给 你。 你 们还有音频？我不信。 哎，我们就不能点进猫耳接听吗？ 对呀、啊，直接点进猫耳。 啊，这是在给猫耳打广告。 啊、你无情什么？你无理取闹。 对，我这样吧，放的时候我先捂住耳朵，我怕我笑得太大声了。你们来听，声音给它放大，我堵上。 到哪儿啊？我快进一下。 你们听。 好。 难不成是小姐，难不成什么呀？ 请听， 他们此刻应当 是月。你真有这么狠心吗？ 我如何狠心了？ 那为何那夜过后你再不来寻我？ 我以为楚大人明白，你我之间向来不过是你情我愿，一拍即散，谈何寻不寻的？ 你的意思是， 让我看个弹幕， 你并非要与我一生一世一双人？ 奇怪， 就是我觉得这段我录的时候，我满脑都是琼瑶，你知道吗？然后仿佛当时那个字幕都变成绿色了， 写的那个就是这么写的。 可你也并未说过不与我一生一世一双人。 我只觉得你录的都很开心。 那以楚大人的意思。我们就非要一生一世一双人不可、 啊、你怎么这么无情无义？ 就不无理取闹？ 不是你先无情无义，我才无理取闹的吗？ 哎，小姐，停， 结束了。 哎呀，天哪！哎呀，怎么有这么一段呢？ 你自己都忘了、啊？ 笑死 我了！我 一直在笑场边缘，那我就应该能听出来，一直笑场边缘。 马老师太投入了，知道吗？马老师太投入了， 我听出来 一些开心， 肉眼可见的开心，好像 有意思， 我等这个等两季， 有意思有意思， 放飞自我的开心吗？ 就一边录一边啊，好开心。 没了，下一个问题，两位老师觉得配这部广播剧啊？他们已经笑成那样了，还有什么感想？ 确实，来， 行，两位老师觉得配这部广播剧算不算一个特别的经历呢？如果是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特别的经历还挺特别的，我是觉得这个剧，它应该是我自己接触的广播剧里面，我是觉得给我的感觉最特别的一部。它是首先刚才说的唯美，然后它会有一些。怎么讲呢？他从各方面吧，他的海报、制作、音乐，以及配音的可能，对吧？反正就整个剧， 他整个剧的完成度啊， 对， 还有包括在录制过程中的流畅度都。 对，我是觉得很舒服，真的让我沉浸在一个很古风的感觉里面。 对， 挺高级的制作人。 行，那、很开心。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吃三顿。 你吃三顿。 仿佛就是那种，你知道，就是那种一条龙服务，然后就是一套流程下来，你这个剧很轻松就完成了，你也有一个很棒的体验，就像那种去迪士尼玩 的 一样， 挺好，对，挺好的， 去迪士尼玩的一样， 沉浸式的， 就 是被你的高度赞扬， 评价很高， 每个环节都使人非常的愉悦， 对，很沉浸， 强迫症的自我修养， 就是对你的高度赞扬。想问问两位主义老师。 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向还没有听过军籍的大可爱小可爱们安利这部剧呢？ 让我先说， 我觉得最方便的 打你们打你们 先打， 你先 说 歌儿多歌儿好听 有如果有网友的话就有任何一个人没有听过军友集火我都会伤心的 OK 没想出是吗你们 好熟悉 这句话，这句话不知道在哪里看到过， 就刻 没少上网，没少上网 啊，一些刻在了一些 DNA 里面，好流畅啊。这个 OK OK， 这个 OK 可以抠下来，回头可以当成那种短信提示音。 我不发军籍风，我发什么风？ 这个拖音拖的也很有意思哦。 由于第一次录制，我们太过疯魔，所以后来。我们尝试了一些补救。 大家今天都吃饭了吗？ 吃了。 今天都吃饱了，不会再说要吃啥，但是今天都困了。 等一下，我们今天要放几个赏析片段。 嗯。 啊，那天太过于凌乱了啊，太过于凌乱。 我们竟然没有什么比较正 直性一点。 嗯。 你今天知性一点。 今天什么什么一 点严肃一点， 今天比较知性， 可是知性放在我们 今天 身上也很奇怪你不觉得吗？ 你 要严肃是吧，要装不熟是吧、可以 啊啊什么不要不要不要 这是楚明宇跟苏世玉的一些比较擅长的 play， 装不熟吗？ 但你们不可以 前期 我们现在加入一段是一个比较严肃的片段赏析，然后请你们两个一定要听这个内容。我们现在要放的 并且发表一下内心的感想， 就是可以从各个角度， 反正就是比较专业比较正经 比较正经，可以 放吧， 音乐内容，然后你们俩当时配的那个情绪对吧，甚至可以从音效角度来看。然后现在要放的是我们第一季的一个片段，比较经典的就是苏世玉铁树开花的那个，我现在开始放了，我这边放了，你们应该能听见吧？ 你要走严肃风格，就不要把这种词，就不要把这种词念出来。 OK。 对了，你吃甜的吗？木兰河流的松子糖，我可以分给你一些。 安一诺那天没有回答上来的问题，我好像已经知道答案了，所以安一诺是喜欢着他的吗？ 你今夜为何过了？难不成是为了我吗？你若就这么死了，说不定我会伤心。你更好，江南第一远不如。不喜欢吗？当我狠心跳绳，会震得我疼痛如摧。 好，听完了。 嗯。 来，给你鼓个掌。 好，我鼓掌有什么用？ 不错， 不错。你们俩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谁先呢？ 你先啊，对对，马老师先。 我先，好。 啊，往正经方面聊，对吗？ 我们就 知性一点， 可以先正经。 知性 点。 当然，实在知性不起来的话，造作一点也是可以的。 就是有点什么可说的。 这段非常细腻。我觉得这段戏真的非常细腻，就是说，就是这个铁树开花的这个层次非常非常到位。一步一步往上推，我们的音乐也跟着浪漫起来，真的很赞。就是苏世玉的情绪一点一点融开的那种感觉啊，很美好，做得太棒了。 我觉得你主要是在夸太康。 对 主要是夸音乐好吧。我自己听完，我首先觉得这个音乐量身定做的就是好，这简直就是和苏世玉啊还有这个楚明允的这个 感情的交融啊，它的那个层次融合的非常好。我就觉得 你其实放这段其实主要是想让我们夸音乐对吧，我听了半天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们好像全被音乐盖着了，结果音乐走了70%，我们的话30%，你就想往我们夸音乐嘛对吧，音乐很好棒。那个大家全部要去记住金贤怀生音乐工作室啊，这个他们家的音乐实在不错，如果想要打折的话可以到我这里来跟我讲一下，我可以给你要个优惠券啊。做音乐找金贤怀生，您的质量保证。好的 OK， 然后再 你已经可以改名了，你直接变成金贤怀生音乐工作室了。 对，你现在已经往不正经方面聊了，我也 开玩笑开玩笑，正正儿八经要说点正儿八经要说点正经的话，我是觉得 对，我挺喜欢这个古风的这个剧的风格的，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配古风，然后说实话这部剧是第一次和马老师搭，然后我觉得对这个高光时刻它就是不一样，它对我是觉得挺好的，对，希望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吧，就听完就只是希望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对， 期待 去合作，对， 什么？我听到一句什 么？期待我们的二搭， 对对对，赶紧的二搭， 这个就靠我们， 听到了吗？ 未来努力，好吧？ 你们也加油吧， 靠我们未来努力， 已经开始畅想未来环节了， 开始画饼是吗？ 说个不正经的，就是一开始我听的时候我没听清，我听就楚明宇说了一串话，苏世宇说了一句喜欢了朋友们，就然后每次我就听的是个了，然后我说我听错了吗，然后打开本一看，是么， 哎， 一阵子没有听，回去一听我听成喜欢了， 是不是，这一段其实这段音乐主要是它是正儿八经贴着写的， 就是贴着那个词儿写的。 它其实这种的好用率其实很低，就是它只有这一段用的是最好的，在这个音乐在其他段落都对都不太好用，就 太大了，太大了。 你看你还是想让我们夸音乐吗？ 没有，是你们说到了， 没问题， 好吧， 哎，真的音乐做的不错，真的，哎，真的不错。 王一九的内心给我夸， 你没有觉得最后 有粉丝朋友都打碟了。自己做了盘碟出来， 什么啊？给我也做个， 然后自己拿收藏，他们 有点出息。 对，加上我们出黑胶，好吧，早日出黑胶。 我们 是 在 这个层次就有那么一点高。 我最近咱们 听个20遍，这个黑胶唱片就有古风质感。 打算出一个， 那我现在涨价了，我跟你讲，你这个商品的话，把预算先准备好。 你这个， 我和马老师都涨价了。 你刚刚有没有觉得？ 那个、 你刚刚有没有觉得这个结尾好像用了一个什么歌的前奏？这歌好像，你有没有觉得很耳熟啊，陈总？ 没有 。 没有吗？ 突然一下，刚才比较偏向于很嚣张的一个声音，突然一下小了下去。 突然想到了什么，然后自己还是不说比较好。 他好像觉得我欠他东西是。 安排好，易老师安排，我们来听第二段。第二段，我猜你又想让我们听音乐，没问题。 没有办法，这部剧的所有高光片段好像都离不开音乐。 好像都是 王一九的内心给我夸。 没有音乐，我们要做这个就是少了很多趣味， 有点尴尬。 你知道吗，马老师，我曾经跟他说过，我说你这么喜欢玩音乐，你能不能搞一个小番外出来？把它做成那种音乐剧，让我们唱着玩一下，就直接这么玩，没安排。 你跟他说过，哎，什么叫没安排？你好忙，大哥，你好忙。 你压根就没安排， 我约你都约不到。 你可以 等着，我等着你啊。 你再找我们录一遍音乐剧版《君有几否》。 对呀、啊，我跟马老师。 马老师，我没有这个自信，我拿不下来。我，你信不信？这一录完，马上豆瓣头条就是我了。前两天你想干什么？ 让他们去找阿云嘎、郑云龙，好吧？ 我跟 他们两个没有问题， 是这个问题。 你说， 除了你之外，我跟其他人都说过了呀。是你太忙，没空理我。你问马总，我跟马总都说过，剧本我都发给他了。是你没看。 我跟你讲，我五月份我真的不忙了。我看着你 去写成音乐剧， 啊、 你最好是 快去写成音乐剧， 最好是五月份不忙。 好，你给我上第二个片段，我来赏析一下。 仔，你怎么连群杂的都放进去了呢？ 王一九。 我就直接贴进去了。 FT 赏析片段， 桂花馅儿的。 万劫阵痴已经过去了呀。 哎，就往下看了。看 第二个，我现在开始放了啊，因为我放的时候我不能闭麦，所以我在忍笑，你知道吗？算了，你们肯定 没事，我闭麦来，你放。 没事，你就算笑出来也没有关系的，没有人会苛责你的。 你等会儿，等会儿，我拿个眼药水，我要滴完之后闭着眼睛去欣赏。 行行行， 一边听一边拿个眼药水。 你怎么还 尿啊？ 你们还没过了那个阶段呢。他那个不能流啊，他那个是药啊，怎么流？ 一边听一边流药。 流药。 什么？ 一起走。 这么多人，你…… 你再耽误我，一会儿就真要被人围着看了。 一院设计厂，二院黎明年，三院我所爱无忧无恙，岁岁长安。 那一院是你我耗尽春色缠绵年作诗，岁月卷花不卷人，却道情自真。 你要放到最后一个音结束， 不然我听着难受。你们闭麦是不是都去笑了？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灯是亮的？ 没有，我是后面才闭， 并没有笑好吗？ 才闭的， 没有笑。 你们最好是，就只有我一个人的麦是亮的，你把我多孤独，我也不敢笑出声。 挺好的，真的，特别浪漫。 并没有笑好吗？ 特别浪漫，特别唯美。我们觉得音乐做得真不错， 你是不是没话说？要不 没有了，确实就这种感觉，氛围烘托得很好。 这一段，我和王一九的听感就是啊，这都是我们的肝血。 这个做这一集的时候， 没笑好吗？ 就差点就无了。他这个其实 一首五分钟的伴奏，硬生生卡了十分钟。 就是我们用那个520五分钟二十秒的歌，然后做出了11分钟。 对，挺长的这个。 Okay, 然后就看到那个心花怒放那一点，那个群杂，那个群杂啊，你看那趟车开的好快啊，这是我今晚叫的，开慢点，这也是真的车，哎，真的好快啊！ 你怎么还敢停啊？ 这一对群杂是王一九说我们要让我们全组的人都来打一个酱油， 不是，是因为本身这个群杂就少了这集的，就不是这集整体都少了，但是别的时候一般是能补这集。我说好像也没必要专门找人家来，我说我觉得我们自己能冲，所以我们现在听到这些就是有歌手，有后期，有编剧，然后有我捞过来就临时摇过来的朋友，反正就大家都在里边，然后能发现很多很奇怪的戏份。 可以， 还是很浪漫的 加喜加， 对，很棒很棒。 就是很多戏它 说呀， 其实很多戏它听起来就是啊非常棒的戏，其实往往我们都是录得很顺利，就是这段可能原文啊或者怎么样，就是大家都到了一个水到渠成一气呵成的一个地步，然后我们出来的就很顺利，但是可能后期会磨难多一点，后期可能会一直抠一直抠， 听着都累， 然后细节会抠得比较累。 就是这部剧我觉得是整个剧里面非常高光的一集，属于我们这集如果做不好，就这个位置做不好，我们整个剧可以就不要了，就是 就白干了。 对，等一下是不是有人逃跑、 就是 啥玩意儿？谁打我了？ 你呀、啊，你人呢？ 我一直在听，好吗？ 让你赏析，然后你竟让我们说了。 没有啊，我这一直在。 哎、对呀、啊，总是我们在 说 话呢。 对 啊。对 啊 谁跑了？我一直在麦克风、 哎。我们在说话呢。 对呀、啊，是什么？ 一直在说呀。 对呀、啊。跑题了， 没有没有没有， 这现在 这不是在和大家一起在讨论吗？嗯、对吧？ 没有， 我们一起在讨论啊。 跑题了，现在不是我和王一九的， 来， 老师们，来， 发个言，陈总。 没有说啥，就是你就是你们刚刚说的就很是我想说的，就是后期工程量太大了，这个一听就是。非常大的工程量，但是做得很细致，很有场景感。因为我刚才在点眼药水，所以我全程是闭着眼睛的，我觉得真的是身临其境，对，就是那种感觉，你懂吗？然后对群杂老师配的真的是太好了，那个卖冰糖葫芦的，没有很多人，就环境做 的 非常好， 灯了我讲话， 对，环境做的非常的好。然后我觉得我和马老师的当时的那个感觉应该也是。顺着前面的戏往下走的，就是，所以因为你们要我们有时候临时再配一个，可能就配不到当时那个感觉，所以就是我就还是觉得整个下来这个剧的给我的感觉非常好的，对，就这场戏也算是重中之重吧。其实你跟我听之前，我之前也已经听过了这场戏了，对，就是可能没有听这么长而已，但是其中很多台词啊，我都听过了，对对对，反正就是算是我心中的这个剧的一个。最最最名场面的一个地方吧，对。 你这个三院配的，就是发自内心的，我真的很喜欢。就最后一句那个， 就很出乎我的意料，跟我想的不一样，但是我非常喜欢。 像那种 你们想的是什么？ 就是不是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就也没有想到， 就是这种， 就是主要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不是本来就准备要用歌来铺嘛，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到最后铺到了这个说要把这个三院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当时我给王一九写的批注是这里最好是能卡在一个那个就是歌曲的那个 bridge 的部分，那这种部分的话一定是往上走的，如果说这一句话配在这里的情绪它没有搭住这个伴奏的走向的话，这句就感觉这个地方这个高光的感觉就没有那么浓烈了。哎，但是现在这个感觉就是定住了。 啊、你们以为 是 三月我所爱无忧无恙？ 没有。 不要，你不要给我洗脑。这个感觉就是他现在配出来这感觉，就是我当时我看小说的时候，我 不想要的感觉。 对，我就是想要这个，就是他必须要贴合这个人设，就是你不要跟歌去搭，他要跟这个人设去搭。他这个人物就是会说出这样的话，就是不可能他太激昂或者太板正，他这个不希望被、 就是、有一种 很坚定 很 坚定但是又很轻松的感觉。 对， 谢谢两位老师的肯定， 因为本身这种台词其实正常来说如果功底不太好的人来说可能就会有点那么尬，就是有点你懂吗，就是好像 就是这种词是属于说的好了效果会特别的好，说的不好的话就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尴尬。 对，就是但是这真的很好。 其实但是我是喜欢这个、 就是 这个放灯的这个场面和氛围，知道吗？就是他给我的一种 感觉，就是我就感觉就是他这个配的感觉就像是就是明明只是单录的，但是他配出来的效果像是他真的经历了，就是前面在这个放灯的场景里面放完了一些以后看着这两灯飞上去的那种感觉，哎，就非常的有那种身临其境的那种画面感。 把这个 YY 名字改了吧， 我们看到 这个改成那个啥吧， 夸夸群， 对， 改成互夸群。我真的，陈总对你很 对，你们不详细的聊一聊马老师那段吻戏吗？ 哎，说实话， 那是从别的集里剪出来的，就 哪有，就是也有了，但是吻的不够长， 确实也有了。 关系，你烟花炸的只要够久， 都是靠吵、 哎， 都是靠吵。 我有个问题，刚刚陈总在夸群杂的时候，我以为他要说我们谁录的好，结果他说真录的很好，那个卖糖葫芦的，那个不是咱们。 还有那个，还有那个，他是很谁家的丫鬟也不错呀。 马总刚刚都靠夸人， 要放灯了。 真不错，就是他就为了负责让这个夸真一点，你知道吗？假一真来真一假。 行， 这个反正当时大家玩的是挺开心的，你知道吗？就是很热闹，确实整个都比较 大家都很做作。 快呀、啊！ 对， 我见过最快的车。 看，就是 你干嘛？你 的 意思就是 假一点。 还有 来，我们听听这段。 等一下，我看一下。 来， 我要放了。 守好陛下。 苏母，先告辞。 诗月，诗月，你和杜月留在这儿，把马给我。 对待失去价值的棋子，你都这般绝情吗？ 从来没错，我十恶不赦，天下人人禁止我执着，可那又如何？ 好，家人们开麦了， 家人们来了， 家人们来了。 家人们冲吧，这次我要听陈总先说。嗯， 音乐非常好。 你要不去现场打个草稿吧。 对，然后 音效也特别好。 对，音效特别好， 后期做的特别棒。 那个群杂特别是拦人的时候， 将军 就是那个那一下特别好。然后马老师自然不用多说了，我觉得，我刚刚在滴眼药水，我简直就是身临其境， 闭着眼睛是吧？身临其境， 你今天晚上就没睁开过眼呗？ 对，然后对，就觉得真的挺好的。这段戏，说实话，我之前，在这儿是第一次听啊，因为之前我也没有全部听完，但是对，觉得挺有点虐的，但是我又喜欢这种虐的感觉，就觉得挺好， 一边吸氧一边 是我喜欢的感觉。这个剧挺好， 真好，真好，遇上这么好的剧组。 好，马老师。 好，马老师。 开刚说了我想说的，就是遇到这么好的剧组真好。这场戏节奏也到位，音乐烘托的也到位，节奏特别好。我觉得我有时候自己录东西的时候会把节奏心里想的会快一点。但最后做出来的时候给了很多情绪的一个荡气回肠的时间，哇，听起来真的是越品越虐心，剧情到了高潮的地方突然又给了一首新歌，特别完美。 这是旧歌。 其实这个是第六集、 是旧歌吗？ 第五集就出现过、 第五集就出现了。 然后他还有那个伞下之人的那个变奏在里面，等等来表达这个楚命云的此刻的心情多有多混乱。 伞下之人啊，这个你 对，然后 好爱伞下之人， 听得出来。然后一出去，将军，地上还有水，可见那天那个地上水还没干呢，那个盔甲身上还全都是水，都湿的，拦着将军，是追出去，是他是，然后开始虐。你们玩这一套挺熟练的，你们， 狗血。 这一段没想那么做的本来，但是这一段主要是马总配的真的好。 对， 就是、 马总配的太好了。 就是这一段是属于临到头了，临到头了，给我这个 demo， 我一听马总这配的啊，这感觉，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配不上，然后临时想了一段分镜，就是贴着他配的这个东西。然后开始想了一段新的，就是这个后期怎么做的分镜，然后开始抠。这一段是第十集抠的最， 十集也很干。这样说的话，第十集也很干，因为第十集哪哪都是重点，就是像第八集的话，它就只有一两场重点。第十集 最后一段 全部都是重点，就哪哪都很干。 第十集主要是大结局，我们做大结局肯定要把大结局这些 要死一样， 就是大结局的感觉给。 给弄出来， 就是他就算他八分虐，你得给他往十分虐的那种，去搞，就是给我哭。 本身我们也都不是什么好人，对吧？但是还是主要是、 嗯、确实 主要是他们俩配的太好了，我觉得。 就是配的好就可以，就是听了这个音的时候就有了一些新的灵感，然后就对着这个上面继续再往上加。 嗯、可以再发挥。 后期老师哭死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 都已经被我们坑习惯了。 还有人，你和你这种丧尽天良的人合作？ 没有，不是， 没关系， 不会让一个人这么惨的，是我们三个都很惨。 哦，我现在突然理解一件事，我现在突然理解为什么上次后期老师和我们吃饭的时候那么死气沉沉了。我突然理解。 没有，其实只有我这样对他的。 不是， 关系不大。 跟这个啥关系啊？我们都完结半年了。好，陈娇太康 没有关系， 是六人。 不是会这样对六，会这样抠六，就是只是因为我们是亲友局，所以说我们三个可以一起熬夜，一起通宵干。所以说，就是我跟他很熟，我们三个都很熟，一直很熟，好几年的那种了，所以一直抠，一直抠，一直抠。但是把正常、普通、陌生一点的剧组，不可能的， 大家是不敢这样的。大家是不敢这样胡搞的，你知道，包括我们这个剧，比如说第几集，有时候就是临时突然决定他们俩在这儿打戏，我觉得这个配乐做不好，这个不好听，我就要一段录琵琶，然后我就大半夜的时候喊我录琵琶的那个妹妹，开始喊，快给我录一段琵琶，我要他们来打戏的这个，我把这个导给你，然后他是大半夜录，然后我们第二天就要交的那种。就我们组里面很多这种情况，你懂吗？所以我们很多 好厉害，那你们真的效率很赞，真的。 这种 主要是亲友局才能这么玩。 广播剧界流水线的标杆， 这个 产业链的标杆， 只有亲友局才能玩。你不是亲友，别人跟我说这话， 不是亲友局不可能这么玩的。 就所有都是亲友才敢跳，现在你们俩也是亲友了，你们现在也是我在被剥削的那个范围内。 别想着压榨我。 好的，好的。 别想着压脚，我 搞音乐剧版本的时候，我们记得跟你分成。 你 要分成。 情商太高，你最好说跟我不熟。 音乐剧版本。 行。 等我有事找你的时候，我会跟你很熟。你有事找我的时候，抱歉，我俩不熟。 我现在没有事找你。哦，现在他们两个。 只要是好剧本啊，好故事，没问题，没问题。 我们下一步就在哪儿呢？ 问你自己， 今天晚上就搞，今天晚上就搞，你们不是亲友局吗？ 那也不能这么亲啊， 亲友局，但是亲友局很忙的， 是夫妻也不 能，家人们都很忙的。 对， 那倒也不至于啦。 可以浅浅承诺一下，回头我们有好玩的新的，一定找你们来，不管是二搭还是别的，对吧？我们一定要玩的很 开心。 好的， 好的，咱们这个 开心， 回 头你们俩就导演吧。 俩 是吧，陈导上马导， 你 俩， 你太难为我们了，你能在棚里抓到我们就不错了，真的是。 很明显，补救失败了。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说啥呀？ 我也不知道我干嘛。 你准备要干什么？你就说什么。 好，那个，我们接下来整点花活吧，我也不知道啥。 怎么还有花活？ 确实有准备一些花活。 对，就是我们来玩游戏吧。 咋的？还没结束呢？ 没呢，不整点花的怎么能行呢？ 他嫌弃我们，他在催，你知道吗？他就嫌弃我们。 等着， 我们这个游戏你们自己选吧，你们自己选看玩哪个吧。 嗯，好。 还玩游戏来吧。 对呀、啊， 有一个游戏是要唱歌的游戏。 哎呀，人家不是啊，人家是输了的唱歌，好吧？ 哦， 那你们唱歌怎么玩吗？还， 你这是什么意思？ 把我的 对，问对方三个问题什么 啊？你也看这个。 好啊。 你们选吧，三选二，那个一二三。 没看懂 吗？你跟他讲。 当然啦，对方问什么都要说当然啦，先笑场的人输。然后，哎，这就是那种很简单的问题， 对啊、 就是问三个问题，要答不对的，就是答非所问。然后还有一个和道具， 和就是和这个 和 我们今天 和他对对戏越深情越好，谁笑了谁输。 这咋对戏？这样， 我 先和 我先和你演示一下。 我就不适合玩这个游戏。 第二个， 我特别容易笑场。 对，第二个， 嗯， 答，你要不要和他来一个？当然了，那个 啥当然， 我看怎么笑场，我不知道笑场点在哪儿。 那你就说笑场，你就说当然了吧，你就 是需要 你 俩 吧， 那 你 来吧。你俩， 我问你，我跟他玩， 让你俩玩， 你直接来，咱 俩，对啊， 你 俩玩， 你就说当然就行，你就不要笑 场，随便说什么，当然了， 一定要问， 你就是当然了就行了。 我见你的问， 就是如果他问你，你笑了你就输，你就输，看你能撑几个问题。 为什么要笑呢？ 因为这个当然了，这个问的问题碰到 你 脑了， 你来试试就知道了。 来来，你问，你问， 来直接试试， 你问 啊，那个，昨天晚上熬夜了？ 当然。 中午吃的屎啊？ 当然。 那刚刚那个屁是你放的吗？ 当然。 你懂了吧？你懂了吧？你懂了吧？他点在这儿，他点在这儿。就真的很容易笑场，我就是很容易笑场。就是、 你怎么笑笑出尖叫鸡的声音？是不是一模一样？ 笑死我了！ 太可怕了，这个游戏， 对，这个 游戏 特别可怕。 对呀、啊，是这样。 主要是就不停得说，当然了，那个人就非常吃亏，就是别人说啥你都得 就是玩着玩着， 对，你都得认，你都得认， 就产生一种我赢这个游戏是有什么好处的？ 对对对。 有点生无可恋，你们俩划拳，然后谁输了谁就先被问，感觉笑场率很高。 谁输了谁就先被问。 你们其实已经算玩会了，不想玩这个游戏。 我已经玩 腻 了， 再换下一个。 行，那下一个吧。 嗯。 问题。答非所问。 答非所问。 嗯。 好，应该是 反应速度快， 顾名思义吧。 要快、快问快答。 嗯。 谁先问呢？ 刚才是马老师。 我 现在才跟我们老师吧。 马老师今天中午吃什么？ 屎。 你怎么就给自己？这怎么一个问题就笑场？怎么回事？ 给问的人 为什么一个问题就？ 你觉得屎好吃吗？ 好吃。 你为什么说好吃啊？ 你怎么回事？ 不要答非所问吗？ 你可以说， 你可以 说， 任何一句没有关系的话。 对，你可以说。 因为你们这游戏重点说反话， 这段 我也是说反话。 没有，这段我不会给你掐掉的。 给我听了。 我以为是说反话。 不是 在 问你今天中午吃的什么？我昨晚没有睡好。答非所问，你只要随便说就行了。 啊，你问我，我来。 还没问他就不行了。 你这鞋哪儿买的？ 那架子不错。 这问不出来。 主要想问题的人很难受，我知道吧？ 是小妹妹，你平时用湿厕纸吗？ 今天中午吃还可以。 超 奇怪， 超级奇怪， 太恶心了！这个游戏我不玩了。 是你们自己回答。 我也觉得是我们把这游戏玩恶心了，可是我这个头开的嘛。 感觉风格就不对， 感觉现在脑子里面充斥的都是一些的东西。 有味道了，这个风里面现在。 那这样吧，我们就按笑的力度，那肯定牙要输了，因为你还没问你就开始笑。 你要惩罚啥呢？ 和尖叫鸡对话。 不是， 你要整啥？ 你这样吧，你要么就是选一个，你们选一段剧情。 要干啥？ 要折磨你们。 我想下班吃饭了，不要折磨我。 快点，走完这个流程。 对，走完这个流程。就。这一大坨，没有，这是一份。 这样吧，你们互换角色配和唱歌，你选一个。 唱歌吧， 唱歌吧。 没让你选，他输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关我事。 唱歌呢，互换角色无聊。 真的吗？大家都 对，因为大家都在互换角色玩。 不，我们这边还整了配合了好几种，比如说你们 方言是吧？ 不，你们对我们给你们放歌， 我们给你们放歌。 然后呢？ 我们的精选 BGM。 但是你们不能笑。 还有你们，对我们给你们吟唱， 但是你们还是不能笑。 我也不会笑的。 真的吗？ 真的吗？ 不信。 真的吗？ 你说这个话特别没有。 我很专业。 真的吗？ 不会笑的。 啊，确实是吧？ 除非忍不住。 现在因为忍不住了是吧？ 你们先挑一段。你们先挑一段。 你先挑一段。 到底在惩罚谁？ 先惩罚你。 再惩罚他。 对，你先唱吧。你自己想一首歌。 这个游戏的没有赢家，太刚。 确实没有赢家，就都是借口。 不，他可能一想就惩罚的是唱歌，让我输，让我输，让我输。来，你们选一段吧，先。 这不还有一张吗？ 这是第四题。 选什么东西呀、 啊？选什么东西呀、 啊？选剧情吧。 就选一段剧情啦。 要现场重现一下是吗？ 嗯，是呢。 嗯。 马老师选一个吧。 好 哦。来，给你。 嗯，我看第五期这个蛮短的，就选第五期这个。 啊， 漂亮 吗？ 漂亮。 第五期的吟唱是不是不太带劲儿？ 确实。等等。第五期在哪儿？ 这儿。 哪一段？ 孔雀那段吗？ 你过去看一眼不就知道了？ 我知道啊，我。 啊！我困了。 那到底是哪一段呢？ 孔雀那段呀，你跟我在绕口令呢。 没看见，在哪？都红梅不朽了。 绕口令。 那你是第十期。 绕口令，你想吗？你想的话，你也可以啊。看你俩谁。 哪儿啊？ 不听不听。 选啊去。 我们选完了呀。 第五段啊，就是第五期那个吗？ 对。 哪一眼？ 巨短。 确定吗？ 对，巨短。 不是， 这不是巨短，这是没翻页。啊、哦，有翻页，翻页啊，这没带劲儿，真是。 嘿嘿。 你们这个不太带劲儿、哦。 这还有。 而且这个你还要唱歌。 啊？ 他 突然一下想起来。 剧情里面的。 这么。 你看他打哈欠了。 我又去一方。 对，你就这样唱。 啊、什么鬼？ 就这么唱，就这么唱。 为什么要这么唱？ 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什么太正经的， 啊、 对、 嗯 啊， 剧组。 啊？也一下子骂了好多人。 来，哎呀， 正常对吗？ 来， 怎么对？ 先正常对吧？ 换一首歌。 大人放心，我派人守着将军的。您身上有伤，还是先回去休息吧。 你把人家的词儿也说了。 无妨，你明天还有操练，不用在意我，去歇着吧。 你们他们要在这种土味 BGM 里面生存吗？你放吧。 哎，我可以给他们来一个，等一下。 没有，我没有听过的，没有我没有听过的土味 BGM。 对，然后你要在这个 BGM 里面唱你的歌。 小问题，简对我简直小场面。 他说的。 Come on。 那你还是没有见过土味的。 让我听听有多土。 不用土。 真的假的？ 不用土， 就只是随便， 就是干扰你们就好了。 让我听听有多干扰。 嗯。他们要反过来吗？ 反过来吧。 好，那你 反过来，那岂不是要马老师唱？ 我突然想给他放个 BGM， 让他试一下。算了，我看着 你放，你放， 非常土， 没关系， 你放， 我就喜欢土的。 我剪不进去的。 不用剪进去，就放， 就放，没关系， 没关系，越土越好。 前方高潮。 可以，就这个。 我怎么没听过？那我先说。大人放心，我会派人来守着将军的。您身上有伤，还是先回去休息吧。但你用方言，你也得。 确实，这个用方言就比较有感觉，在这个 BGM、 哦、可以试一下方言的。 来，你往前倒了点。 从头下去吧。 好，那我是徐和楚哈。 等一下。从最头开始，然后你俩用方言哦。你要方言唱歌，你会吗？ 我不用唱歌，我不是苏志宇了。 你这样反 还行。 对。 这难度好大哦，一边方言一边反过来。 没事，就说方言嘛。 真的放这个吗？ 就说方言就好了。就放这个，就放、这个。 那我从头开始了。 那从头开始。 来，开始。 单方心，我派你来守的将军里，你身上有伤，还是先回去休息吧。 没事，手机给我吧，拿远一点。 无妨。 你明日还有操练，不用在意我，去歇着吧。 还有你的方言。 不放。你明日还有操练，不用在意我，去歇着吧。 是。好，十月，十月，十月， 十月。 没人准啥？ 救命啊！你不会唱？ 随便说。 唱的人。 那你随便唱， 你会唱吧？ 随便。 在这种情境下。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我 喜欢你， 真喜欢你， 很好。 BGM 到底是哪来的？ 不对呀、啊， 真的能剪进去吗？这个真的能剪进去吗？ 大家应该不知道这叫什么吧？ 你太低估大家了， 不对劲儿，他觉得也不对劲儿。出现了其他人物， 哎，有没有那种谁说话少的，让他用尖叫机来充当一下？ 对，我们还有一个环节是你们要选一个人推一个人出来跟尖叫机对戏。 这咋推？ 你吧。 我太难了。 什么？ 你吧。 对，你我今天就想听你和尖叫机对戏。 我好像被坑了，这是我自己抱过来的。 不， 我和尖叫机怎么对呢？ 就比如说来一句然后尖叫机。 我觉得第六期这个很好、哦、 我觉得这个也不错，没什么字儿。 第六期这个很有张力哦， 多有 张 力。嗯，那谁是那个只尖叫鸡呢？你看一下，你要挑一个尖叫鸡出来。 嗯，我来吧。 你来吧。 我来吧。要怎么对呢？ 你还是陆小楚，但是呢我们来操控这只可爱的尖叫鸡。 嗯 嗯，认真录，认真配的那种。 嗯，好的。 哪页？ 你想笑啊？我已经想笑了。 哪页啊？这是哪一张？ 没事 没事， 好，你就直接对。 好，开始。你是看到他就笑出来了是吧？ 对对对。 看着这张脸。 我真的忍不住。 那你可以照顾 试试，你这样可以拍一张。 哎，这是你 在这种朝堂，在这种环境下， 兵权，这些我全都可以不计较。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心里究竟有没有我？你只能回答我，有还是没有？保持默不语。 也没有这么频繁。 是我忘了，忘了你苏家几代忠良，怎么会看得上我这种人？苏大人真是好手段。 哎、他在呼吸呢， 就专业，你知道吗？还有气口， 还给了 你看那个呼吸太厉害了， 还会喘息 的，我天！姐，我觉得你要搞他一把，你要搞他一把，他这么欺负你，对吧？你能忍吗？ 那有什么？那有什么是？ 拿谁的？就是我都忍不了。 你女士的话了， 你还知道吗？好凄厉啊， 好凄厉啊。 来这个第十期这个风心的名场面。 风心 对， 来了。 噔噔噔噔，群臣寂静，面面相觑。陛下，臣无需恩赐。是，臣明白陛下的心意，已经知足。自然，当初为一直诸侯也是诸般辛苦，如今次第建国，列土分封，有违当初之本意，日后必留祸端，还请陛下收回诏命。 我给连气口都给他了， 这个情绪好丰沛呀、啊！ 真的，就最佳演员。 你看， 咋哭了呢？那是宦官， 那是公公， 鸡公堡。 你拿着，笑死我了。 还剩什么环节？ 吃饭环节， 走。 吃饭环节啊，你们俩唱点啥吧，不然真的很对不起我半夜写的这个东西。 对，你就可以在这个时候直接接上我们新放的歌一块放出来。 哎，好主意。 就是懒了是吧？ 新放 FT， 好主意。 再放主意版的歌曲，你看完美。 好主意。 我怀疑等他把这 FT 剪完，那首歌早发了。 我也是这么怀疑的。 那我们俩唱啥呢？ 你俩想唱啥呢？ 你俩会唱啥呢？ 你这问题问的好尖锐，要不就唱我们新歌吧，我把歌词拿出来，你们唱。 非常 刚唱过，是不是 很熟悉？ 不熟悉。 啊，行，知道了。这是什么？出来之后，陈章太康耍大牌。 我只是如实的说了我不熟悉而已。 前天刚录完。 这没降调的， 就对，就唱没降调的。 好，你敢这么搞我？ 歌词呢？ 有点慢了。 大家好，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 哦，名字还没起。 歌词呢？ 没起名。 歌词，我正在打开呢。 一路上走走停停， 人间若有白头发。定然情深， 你去看他的头，我没打开。 细尘细，提半行，一笔寻常。秋雪尽落长安后，褪去枯荣篇章。雪海离去，捉苍狼。五湖三江，非他乡，腐败在彼。天下广，雄功浩荡，声乐共享。御月金台白香枕，前途花灯几夕阳。无一不是人间一望。待到御剑长风霜，时间再无不老将。旧烟花浓，转身遗忘。偏摇滚了，这首歌已经。 你们唱完，我想听你们最后那段，主要那段。 我要他来给我和声。 可以。啊，你还打开呢。 五湖三江，非他乡，腐败在彼。天下广，酒杯笑抛，宿命供养。举酒饮灯悬高堂，一案刀心花满江。无一不是风物闻香。待到烟雪满山长，时间在我风流长。旧烟花浓，深深遗忘。 哎，彻顶上了。还有最重要的一段。 太难了，为什么不给我降调？ 你看，硬 过吗？ 还在念白。 多谢楚大人替我把雪全挡下啦。 剑花雪山手剑好寒枪， 下阵斗气全身就伤， 流风卷心吹桃花，没几个小心生花， 教学不能风和天涯。 太难了， 放鸡天涯， 天哪，摇滚版真是， 这是 鸡 还是 真正的 主角， 载入史册。 嗯， 刚才打开方式不对，重新来。 席卷过荒野的不只是无言的风，还有你眼中逼满成飞的更浓烈的火。这缕秋风醒了方便趁着满天晚霞落，窥见你眼底燃不尽的热。可眼中何曾映出我爱是迂回曲折，是无限之歌，是死在痛与中相乐，是唇齿难舍，我何来有错，满座宾客见证着离合，倾本吝啬，是你好心施舍，是耳畔余热，我何来有错，枕边人却不是指我者，可那又那又如何。没错，我想我那心有这般璀璨绚烂色，只因你满腔热忱喜欢才觉得我鲜活。没错，其实我只是那血色风干历尽了千山万色里最旧的那抹。你本也不必有承诺，爱是惊心动魄，是求之不得，是死在痛与中相乐，是唇齿难舍，我何来有错，满座宾客见证着离合，倾本吝啬，是你好心施舍，靠爱你过活，我十恶不赦，天下人人尽知我疯魔，可那又那又如何？是爱与纠葛，我何来有错？只这一吻，月光都失落，我的胸闻动情在那一刻。我从来没错，又十恶不赦，天下人人尽知我执着，可那又。那又如何？ 哇、哦，这太难唱了吧！这 太高了，这个。 可以的，马老师，你刚才那段我真的是没有想到，真的没想到，可以。 没有，太刚唱了，太刚唱了， 真的 太刚唱了，太刚真的是， 不愧是专业歌手，不愧是。 好了，那个歪歪上 男团，男团。 好了，好了，那个朋友们，你们一听就知道这个东西它不是现场唱的，对他们就是我们刚跳过了刚才那段，因为我们为了给你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听感，知道吗？ 笑咳了， 但是用就说自己分开录，但是我没有加混音哦，我没有修音，我们为了现场给你们这种。给你们这种 life 的感觉，我没有修音哦。虽然我刚才有一些不完美的这个音，但是对，没有修音哦，好吧。如果有修音，你怪王一九，不要怪我们啊。我们是很正常对待我们每一个听众的， 嗓子不太舒服，对。 刚才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开始明显的合唱一个没错，然后呢，这个东西需要要上一个 YY 的小号，就是有一个人要那边挂两个号，这样的话保证他不会卡， 不会有延迟。 这个是不是有点难啊？ 我们今天浅浅试了一下。 你觉得难吗？你觉得难，我们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他。 不是，你为什么不你把伴奏发给我们，我们可以合啊，合完之后你们混一下啊，多好啊，方便嘛，我们也熟悉嘛。 混。 对啊， 你觉得呢？王 一 九， 就是是这样，我说的混是这样，我说混是你们可以不修音，或者是你们可以把它修在现场， 就浅浅的放在一起。 对，但是你不要把它做的特别工业化就可以了，知道吧？就是因为我怕你们录进去的之后，我们两个这个声音搅在一块，说实话，因为这个也不好控制，所以你们到时候也听不清谁是谁，还会有前后延迟什么的，都不好弄。 也行，你们就先浅浅的录一下，不是你不是说学不会主歌吗？那你要把主歌学会，不然没办法混。我就让路马简单处理一下吧，就不按照正常。 没问题，没问题， 这 个绝对没有问题。 你把词儿分了吗？ 分过了。这个歌，当然了，陈总肯定没有下，一会儿再给他发一遍好了。然后这个，咱们30号要发，对吧？ 去不了成都，发FT， 我明天就给你发过去。 你最好是，我今天晚上现在11:56了，我今天12点就要听到。我们说30号要发，是因为咱们30号本来不是约了成都见嘛，这也见不了了。我觉得就可以直接把这个 FT 放出来，变成一个线上的安慰。我觉得这个很棒，你们觉得呢？ 然后浅浅听到上一次我们录 FT 的时候，好像还在说展望，哎，想去成都。 行，没问题，我明天就录了，给你发过去啊，一段， 你最好是， 发给我。对，因为这个 YY 上不好操作，知道吧？因为我之前试过这个 YY 上真的挺 麻 烦的， 烦 你要开两个号弄。 延迟，这个延迟也很头疼。 其实他操作好了是， 要开两个号， 但是很奇怪， 要开两个号来听才可以，但是还要有第三个人再来听一下那个音量，贼麻烦。 他很奇怪。 行的呀，没问题呀。 你不是你知道本来其实要你们唱那个没错，哎，等一下不行，我们要把这个接上，你知道吗？因为我们 录个坡， 如果后面录的话，我们怎么接上？你来 ，你就说我们现在浅浅合唱一下，然后你就开始放歌。 你说老师，我们现场能够来一下吗？我说啊，可能不太好，但是尽力一试吧。然后一红，哇，唱真棒。然后你说哎，没有了，其实这个我们主要是很喜欢这个剧啊，这个剧的音乐好，所以我们觉得一听哎，它朗朗上口，对，它就 OK 了。对， 你是好假呀，我们 这个戏现场就飙起来了。 对， 可以，那就按你这个剧本来，然后 来，那你主持来，或者我先进第一句， 你不要吟唱， 我先进第一句 、什么没准备啊，这要现场唱这个呀、啊？笑什么？ 对，我觉得现场唱应该没问题吧，两位老师。 试一下吧，行，马老师 怎么样？试一下吧，那就只能试一下。 行，那这样我放下伴奏，我们现场来一下吧。 不行，你们俩怎么这么垂头丧气？ 让我们延迟小。 你们兴致要再高一点。 主要是我们也不太专业，就很怕毁了这首歌，真的是，哎呀， 对。 你看马总这个戏很到位，你应该有点这种优越。 对，好，等会儿，对不起， 好，没关系，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戏是 OK 的，然后我们唱完之后我们再录一个那个兴致很高，你看我就说呀，泰康唱真好，泰康唱你好，我带你们也唱，然后我们就可以兴致高的再录一个后面的部分就好。 行，好，那我们 这个戏已经到这了，来来来，好， 现在 唱完了， 好，我们现在已经唱完了。 好的，就反正这首歌就很好，我也很喜欢。本来我也很喜欢《伞下之人》，但是这首歌也真的不错。反正如果有机会的话，还可以再和马老师再唱歌给大家听，也挺好的，是吧，王一九？ 好，是的。我还敢说， 王一九感觉已经大脑出走。 对，我已经 你看，前后衔接素材都有了，非常好啊。对。 就 我怎么觉得我们比上次还不太正，比上次的不正常程度还要高了一些。 对，我们这个坐下来的原因。 放心，正常的没人喜欢看，对，没关系。 但这个好像是一个借口，就是拿来掩饰我们四个的不正常。 没事，我从来不掩饰，我就是不正常。对， 我相信，我相信我们没有正常人。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刚才戏飙到哪儿了？刚才戏飙到哪儿了？ 就是 感谢 刚才戏飙到哪儿了 ？FT 后半 这个戏已经演不下去了，这个戏就已经是承认我们就是对已经录完歌给 大家听了。啊，我们就是飙的。 对对对。 啊！我又看到他在那里写的说辞。 这样吧，那监制老师你说说吧，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很多了，这个你是主监制主策划，你说说这个给大家收个尾。 我有点沉默住了，其实跟我想的结尾不太一样，但是呢， 不是他那里写着到这里，咱们的我们都是正经人环节就要结束了。但是这句话，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说不出口的。 对，你知道吗？我们本身是这样想的，咱们那个 FT 太神经病了，我们想加入一段看起来比较知性、比较正常、比较严肃的内容，然后听了之后 没有 一样的。 对不起，做不到。对不起，太为难我了，做不到。 就大家就是如果听到这一段就心里有个数，我们就不是那种人，就是没有办法很正常的录出来这些东西。 对不起，真的做不到。 我们今天就是各种阴差阳错，我们现在已经录到了凌晨，现在已经是我们四个人睡觉的时间了，那我们就 没错 跟大家说再见好吧， 浅浅的啊， 辛苦了。 没有那种发言宝宝天线宝宝的语气，就是要睡觉了那种，会吗？ 感谢大家支持君有疾否，谢谢。 不行，这个时候怎么正经了？就是那个， 你想要说什么呢？ 我们之前不是 FT 里面就有吗？真的是，你把这段唱中不就得了吗？ 哪有？要说晚安，马克巴卡。 你神经病啊！我才不要呢。 王一九啊，你的眼神在挪到这个歪歪的频道上，这就是现在我想对你说的话。 大家不知道这是啥，没事儿。 我给你念一下。 王一九，你有病吧？ 我们是要说点完结 词。 不是，说一点结束语。 那你拿这个鸡说吧。 我们把结束语说，然后我们吃饭。 嗯。结束语， 放牧， 可以。 什么？ 什么？如似我闻原著， 精心 怀生工作制作。 如似我闻原著，精心怀生工作。 大型古风全毛音乐广播剧。君有疾否？ 有权谋就 完 吗？ 没有。 你可以带上，让那个鸡再说两句话。他是主角。他刚刚说恭喜发财， 好， 一起报幕， 来吧，来吧。 好，词儿呢？我们报幕词儿呢？ 哪有词儿啊？ 就是大 如似我闻原，金钱怀生工作室制作《如似我闻原著》，大型古风广播剧《君 有 疾否》完结。 好的，好，马老师带头。 我记不住， 没事，就跟着说就行。马老师， 你能背我划水？ 对，我可以划水。 好，准备。 三 二一，走。 金钱怀生工作室 出 品， 出品有内鬼， 制作 啊，制作 制作， 出品是出品， 出品 有内鬼。 但是咱们当时报幕的时候怎么报？ 制作 是出品， 出品是吗？ 对，出品。 OK， 来， 怎么鸡都没 气。 二一，金钱怀生工作室出品，如似我闻原著，大型古风广播剧，今有疾否？完结。 有任何一个人没有听君有疾否，我都会伤心的。OK， 我不发狙击风，发什么风？ 可以， 笑死我了。 通道通蛮久的吗？ 确实。 等等哈，结束了。 等等啦，我们出去。 带着你的鸡。 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天哪，我们吃啥呀？还是。 听听今天 要 唱的歌是什么。 没错， 伞下之人。哎， 我这边打开了，我传了。 哎呀，太快了！ 世界级美声。 马老师一会儿吃啥？马老师， 那我来康康。 一会儿吃啥呀？ 我也想知道一会儿吃啥呀。 要不去长益那边吃，那边吃的多，但那边有两个商场，一条街。你们想是什么？ 我来北京以后都没有点过这种味。 我越山越高分两寸。 好，声音大点，我要。 你就应该，你有认识会跳舞的朋友吗？ 你呀、 啊。我不是，我正儿八经跳舞的，特别是像女孩子。 认识肯定认识，干嘛呀？ 就应该让他可以有事没事可以编一个跳一个这个剧的歌，玩一下。 也不是不行。 对，就承担玩啊。 但是我们就是更想看你跳呢。 我就胖成这样了，不行了。 胖吗？ 今儿晚上吃。 还有我都很久没有运动了，我不行，你要找你专业班子。 说吧，阿夏， 好困，我快死了。 没有， 我 在打游戏呢。 我们最近 就我刚直播完，就是你就来了，对，没问题。 他直播完他就打游戏了，然后你来的时候我才把他喊过来，就还好。 都怪王一九 啊！你们两个没有 亲。王一九刚才在你没来的时候，他还在歪歪里面直播看《步步惊心》大结局，一边抹泪一边。 看完我就好。 好的， 来，晚安， 收啊， 收啥呢？我们已经说过晚安了。 好了， 晚安。 那就晚安， 感谢大家支持剧院进房，晚安，打板。 晚安， 收了， 辛苦了， 辛苦， 收，辛苦了， 我真的去洗澡了。 嗯，我也 去。辛苦大家， 拜拜， 马老师快去休息吧，马老师， 拜拜， 马总快休息， 拜拜。 都可以拿出来剪一段鬼畜， 确定吗？我可以哦， 真的吗？ 这是我擅长的土味鬼畜。 你剪， 可以，我等你的视频哦。 等你哦。 怎么连视频都安排上了？ 都鬼畜嘛，哪有不带视频的呢？你说是吧？好。 准备打板。 Hello， 大家好。 广播剧均有吉普 FT 的录制现场 DJ drop the beat 燃不燃炸不炸 怎么牵牛花 一会儿又该重大的问题我要听一下 主持人开场吧这不是客套话 人家这有文化 山茶花白莲花 古大人你吃过马卡龙吗 我假一针来真一假 你说谁是白莲花 好吃 这黄花大小伙 你去找点煎饼 你敢这么搞我 两个主角看必然的结果企鹅 羞涩这非常棒的 哎 燃不燃炸不炸 当然了 我都听了一季了 替我把血全挡下 人家这有文化 那你看我说的是啥 山茶花白莲花 期待我们的二搭我假一针来真一假 真东西全身